会开幕还有59天。 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，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是夏萌。冰雪知识微课堂将利用点滴时间敲黑板画重点，和您一块儿长知识，一起为2022北京冬奥会倒计时。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国家钢架雪车队的严文岗为您介绍，起跑环节是钢架雪车的关键技术，所以为此钢架雪车运动员一定要恶补体能，提升核心躯干能力。 大家好，我是钢架雪车国家队的严文岗。 曾经刚练的时候认为滑行重要，因为起跑只占几十米，而滑行占了1000多米。当我现在与世界最顶尖的选手竞争后，才发现起跑的重要性。在起跑上，我与顶尖选手还存在0.11的差距，这个差距在钢架雪车起跑中是个大的差距了。起跑差0.11的差距，滑到终点就是差0.22了。奥运会世锦赛都是4趟的滑行，4趟相加就会差0.88了。这种差距将近1秒的成绩，如果存在这样的差距，几乎是很难能与顶尖选手较量的。但是起跑慢，在完美的滑行也是不可能夺得金牌的，因为争夺金牌会有3至4个人，这4个人不仅有多年的滑行经验，并且拥有着顶尖的起跑，反映了起跑对于钢架雪车夺冠的重要性。接下来恶补短板是我今年的首要任务，体能将成为我今年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。疫情的原因，前段时间我们在房间20多天的隔离体能训练，以维持为主。现在隔离结束，可以出房间训练了，把之前在房间落下的强度提升。体能达标是目前阶段的重要任务，也反映自身体能的欠缺，主要核心躯干的部分需要恶补。核心躯干上一个台阶，对于起跑成绩和操控感觉都会上一个台阶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感谢您的收听。